纪念。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听着熟悉的音乐，依然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哎呀，今天感觉张彤的声音有点小啊，是声音是略有点不舒服吗？ 略有沧桑，今天 是最近怎么了？生病了对吗？ 对，有点生病，但是一来新歌声的话，状态立马就好过来了， 立马就要嗨起来。因为今天我们聊的一个是最近特别大火大热的一个需要大家嗨起来的， 没错 ，freestyle。 对，最近太火了，你会 freestyle 吗？ 我不会，哎，真的就。前两天听到这个新词儿的时候，在想说，哎，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就小小的去找了一下，发现说，哦，原来真的是被一档综艺节目捧红了这样的新潮流行音乐。 没错， 是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分享新潮当道的 freestyle。你觉得什么样的是 freestyle 呢？或者说，你觉得你听到的第一首 freestyle 的歌曲，或者觉得现在特别新潮的音乐，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发现专区，会有一个直播板块，点击我们的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那么以后在这个动态专区就能够实时关注我们了。 是的，现在在我们活力982的平台上，好多的老朋友已经来了，今天来跟我们两个做互动。大家有看到我们前面这两个非常可爱的火星宝宝吗？每次来都有想把他们顺走的欲望但是我觉得说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特别的开心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特别是在我们唱吧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了，我们的唱吧音乐人京城小九，哎，非常火的唱吧大红人，明天就要带着他的新歌野花做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982的挑战新歌声。是的，明天就是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表演区还有我们的嘉宾区可以看到京城小九的身影了。他要来现场演唱自己的新歌，以及和大家分享一些平常在唱吧唱歌的故事。所以说有他的粉丝吗？明天千万要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来观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时间是18点到18点45分。 是的， 关注锁定我们的 FM 98.2。 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了，聊一聊新潮音乐嘛。 是， 大家现在看到直播间只有我跟张彤两个人，所以说今天就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唱吧红人 MV 的时间了。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两个互动起来，向来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就有多点时间跟大家聊起来。 对， 所以尽可能的提要求，张彤都会满足你们的 这么可怕吗？ 好，先 要来一段 freestyle 我真的做不了可能 我以为你有准备，我其实是有准备的那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吧。 好，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刚刚有聊到 freestyle 这个话题啊，张彤说自己没有准备，但其实现在聊的大家会说 freestyle 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一档大热的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炒红了这个词。 哎，但是这个词语，对，但是这个词语炒红了之后呢，大家会觉得说，你有印象当中你听到的第一首 hiphop 的歌曲是谁的，或者是哪首歌曲吗？ 我记得是潘玮柏的吧，因为他的 hiphop 歌很多， 是，所以今天我准备的 freestyle 就是这首歌曲。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好像都是听潘玮柏开始做，同时他现在也在中国有嘻哈这档综艺节目当中做评委。 是的， 我印象当中哈，我先试试啊，我这个纯属于怎么讲啊，希望大家不要换台啊。 真的是即兴的哈、 啊。不就是我唱一下他的，我当时听到他第一首的 hiphop 的歌曲，你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是什么。 好。 我看我这个唱跳就是。 万一听不出来就有点尴尬了这个。 那我就切下一首歌。 好。 Hey, 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似乎没人参加，只有我会想去。不想打扮不是因为无所谓，只是我看到女孩不会，哨子一直吹，所以我今天还有专门戴一个帽子，有感受到我的 freestyle 嘻哈吗？ 我这首歌可能真的没听过，要切歌了是吗？ 这是 Just Tell Me 为什么？ 哦，这个歌我真没听过，不赖你，静宇。 Tell Me， 你真的没有听过吗？ 这个没有听过。 好吧，你是没有童年的人，我觉得。 是。 所以大家有听过吗？有来支援我一下的吗？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新潮音乐哈，那说起新潮音乐呢，所以这个。怎么讲，用它来形容这样真的好吗？铁树开花万年一见的 hiphop 潮流是占领了江湖。是的，现在呢其实大家经常提到这个 hiphop， 其实就是中间有大部分 rap 的这个声音， 没错， 它其实就相当于就是 talking，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谈话，然后把它按照有节奏的方式说出来。 嗯， 谢谢您 Mr. 彭，你是个有童年的人，不，有青年的人。 除了我没有听出来，大家都听出来了是吗？ 谁他说有听到啊，刚刚演唱的是 Tell Me 嘛。 嗯，我要回去恶补一下了。 所以今天一开始呢，想要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新潮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崂山道士。来，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这首歌背景。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很多的北京人应该听过，因为是一个老北京本土的一个组合，叫做龙井，在这个啊，他们这个自己写的而且演唱的一首歌曲。 是。其实大家刚刚听到开头的那段可能没有太听清楚，我们再重新来一遍。 嗯， 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崂山道士》当中的一个片段。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电视正经妙不可言，定要到崂山去学仙。 又看神仙传， 我记得当时崂山道士的这一个动画片特别的好看，因为他学会了一个穿墙术。嗯，我在家里想说，哎，万一我要会穿墙术的话，我要穿到哪里去呢？ 想去功夫修炼心术，先征服这条山路，我在三清观里录歌，旋律和韵脚坚固，看我点石成金，把黑的说成白，用身体穿过墙壁，想抓我的随便来，从嘴里吐出字句，流动着滑入你的耳朵，这感觉刺激，整个身体像被隐形抚摸，找回你自己来吧，最真实的声音捕捉，最猛的招式，新鲜的听觉冲击诱惑，我随手招来了月亮。 感觉这个 freestyle 还蛮厉害的，把我们小的时候看成了动画片，改编成了一首 hiphop 风格的歌曲， 这个创意已是没谁了。 像南宁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唱吧直播间说，这个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是我是没有听过的。不过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首歌。 嗯， 这是来自北京本土的，成立于2007年的龙井乐队，他们的作品。 嗯，这个组合呢是由孙潇啊、孙旭、易文以及易涵组成的，这几个大男孩呢都是非常的有个性，非常的有这个自己的风格和 style 哈。 嗯， 这首歌呢也是说充满了龙井自己的特色。其实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说唱，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吧。他们这个分支是文明说唱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种方法吧。 是， 他们这种音乐里面其实讲了很多自己的生活细节，很多自己的感悟，同时也有很多的北京文化。所以我听过很多的歌，他们的歌里面都有很浓重的北京儿化音，所以很亲切。 但是这首歌啊，因为 hiphop 本身节奏特别快，加上好多的 rapper 吧，确实有点口齿不清。所以我们仔细的听听看看，能不能听到北京的元素。 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风景，但林也游山玩水，展示我独特个性，去感受身体给的反应。知道你如此感性，但药物不能救治，还有音乐治疗疾病。It's best of vocal, best of MC, 请不自己拿上即可换部 rap CD。别坏了规矩，先明白对错，怎么玩的陪你 ，I show you hardcore。要学神仙驾鹤飞天，点石成金妙不可言。 要学神仙驾鹤飞天，点石成金。 感觉他们这个歌词还蛮清楚的，大家可以听得懂，就是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跟崂山道士的这个故事有关系，但是有很多的是跟文化元素有关系的。 没错，所以说他们的说唱我觉得就是不仅是自由，而且还有很多的底蕴在里面。 嗯，因为龙井是2007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叫做 龙井 说唱，其中收录了一首歌曲《归》，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崂山道士》，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归》，在2010年的一次网络春晚当中也是走红了。所以龙井还有北京的 hip hop 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乐队哈，也是少有的一些歌词比较文明的说唱歌手，所以他们的歌也还是传唱度蛮广的。 嗯，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听过龙井说唱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 我们来听听，现在就是来自龙井乐队的《归》，听听这首歌曲它当中的歌词以及它传递的 freestyle。 你从国外回来咱就没怎么聊过，一直都在忙着，其实有好多话想说，还没来得及一转眼又要回去了。兄弟你这一走又是几年，还真舍不得，都是大老爷们儿，说的有点女人了，又要离开了，你得惦记咱这哥几个。我好面，这些话太啰嗦，有点说不出口，所以把它写成一首祝福的歌。在那边注意身体，有事没事常联系，别老玩神秘，小心回来我跟你急，别老委屈自己想吃什么吃点什么，要是回来再瘦了，哥几个踹死你，踏踏实实待着，收收你那臭脾气，那边不像咱这边，出事没认真帮你，要是烦了累了给爷们儿拽一电话，这电话对你没有关机，没有不在服务区。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没有这种 freestyle 的天赋，因为他们的那种感觉，兄弟，就是 北京 的 老爷们 儿出来哈。 是， 其实刚刚张彤也提到了，在歌里面嘛有很多的 儿化音， 但其实北京的这些儿化还不能随便乱加，有的时候乱加就容易闹笑话。 是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种来了之后，包括其实老师当时有严正的教过说，像北京的这几个特别大的门，比如像建国门、阜成门、朝阳门，是千万不能说哎我们去建国门地铁站，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大门。只有俩小门，就是左便门和东便门和西便门，是可以叫东便门西便门的，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其实在众多的这个歌词当中也是透露着咱们老北京的文化底蕴。 没错， 一干二净唱着那首歌名叫龙井就在这儿，它印在了夜空。走吧哥几个，永远并肩前行，谁也不会落下，这就是龙井。醉了这回彻底的醉了，什么也不想，这是离别前的安静。 今天来自挑战新歌声先声夺人板块给大家的推荐是来自北京本土的说唱乐队龙井乐队。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给大家推荐来自我们唱吧的新潮音乐。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潮音乐哈。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孙大哈，他带来的一首是 全部都是你，很火的一首歌。 这是嘻哈唱作人 Dragon Pig 的歌曲。作为中国乐坛很有特色的一个嘻哈的唱作人哈， 是 他这个嗓音呢特别的独特。我们说的是这个 Dragon Pig， 他被叫做黑嗓。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去听听原唱，但我们不妨来先感受一下我们的唱吧红人带来的全部都是你，他是用什么样的嗓音来诠释这一首歌曲的呢？哇，看着戴着帽子而且颜值超高哦， 小鲜肉啊。 如果现在正在通过 FM 982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找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这个帅帅的小哥哥了。 好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ain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and， 你的心跟你的 eyes， 有你的城市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对感觉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全部都是你，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孙大哈带来的一首嘻哈动感的翻唱歌曲哈。 看他太嗨了。 是，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潮音乐，所以拿这首歌曲当做一个开场，绝对是再合适不过了。 嗯， 同样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哈，这是腾讯好没用，他说哇，耳机不用挂在嘴边呐、啊，这一看就是不太了解 MV 拍摄的朋友们。现在如果你在唱吧想要做一支 MV 的话，你可以先录声，再给他配一个视频， 对， 所以其实不用同步完成的，完全可以第一遍的时候注重你这个声音的录入， 是， 第二遍的时候再把自己拍得美美的， 是。这样的话就更加专业了哈，唱吧也是非常的专业，也是让更多的人既注意我们的声音，也注意我们的形象。 是的，提到专业这一点，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神器， 好羡慕哦！ 这是我们的独家合作平台唱吧的这个小麦克，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这个表演区，今后就我们的嘉宾唱出来就是更加空灵的嗓音了。 是的，更加的动听了。 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呢，找嘉宾来我们节目唱歌，我觉得蛮吃亏的，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是的， 因为对于电台这种收声的话筒呢，它讲究的是特别的真， 是， 所以好多的歌手唱完会觉得啊，在你们电台唱歌真的好需要特别大的怎么讲自信心还有实力， 是， 因为麦感觉完全真的没一点点混响都不带、但其实平常在给大家推荐这些唱吧红人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选择用这样的唱吧的麦克进行录制的、是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你感觉声音修饰过以后更加美好的感觉。 对，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流行女歌手 JCJ 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Mama Knows Best，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来推荐一下。 这个唱吧中红人呢叫做周静，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啊 JCJ 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也是就是让很多人第一次那么惊艳的觉得他很棒的一个代表作曲作品吧。就是这个歌曲呢，我们的周静的演唱也是非常的具有动感，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 来听听唱吧红人周静的 freestyle。 周静的这首歌曲啊，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唱腔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洒脱，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唱得了的，反正起码我就没法那么自如的 freestyle。 其实 JCJ 的歌曲本身难度就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完整驾驭的话，会发现唱完一首歌特别的爽，因为极具动感，而且兼具了比如像 R&B 啊 Hip Hop 多种风格，在一首歌当中大家其实都可以听得到。 没错，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功底，非常大的勇气和实力的。 是的，谢谢大家也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实时互动，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除此呢你还可以在唱吧上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在 一个直播板块， 是在直播板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热门，我们是在热门当中的活力982，就可以进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没错，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跟我们进行留言，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也是最近我们的中国有嘻哈也让大家重新关注到了一个新鲜的啊，其实也不算新鲜了， Hip Hop 一种说唱的音乐，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 新潮音乐哪家强呢？今天挑战新歌声是给大家准备了四位我们的唱吧红人的他们的一些作品，所以也希望大家觉得谁比较好就扣一波他的号码。刚刚第一个带来的呢是颜值超高的孙大哈带来的是嘻哈唱作人 Dragon Pig 的歌曲全部都是 你，如果觉得他比较棒的话就可以扣一波一， 扣一波一。 如果觉得刚刚周静的这个 Mama Knows Best 比较棒的话可以扣一波二，是。接下来要带来的呢不是男歌手不是女歌手，而是男女歌手的对 唱是，如果大家觉得他们比较棒的话扣一波三来咯。 嗯， 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 When You Are Gone。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Simba 带来的一首男女对唱歌曲，这首歌也是 Avril 的代表作之一。 What happens when karma is right, it's wrong, it's bite you. And everything you stand for, turns to stone, it's bite you. What happens when you become a man, source of a pain? Daddy, look all I made. Daddy's gotta go catch a plane. Daddy, where's mommy? I can't find mommy, where is she? I don't know, go play. Hey, baby, your daddy's busy. Daddy's writing the song that can write itself. I give you one underdog, and you gotta swing by yourself. There's a writer running the song, and telling you love.And put hands on the muscle, who this bitchy image of her. This name Shady, yeah, baby, this name Shady's crazy. Shady made me, but tonight Shady's rocking my baby, huh?She don't want me to sing. You make me mommy cry. Why? Why is mommy cry? Baby daddy you're leaving no more. Daddy you're lying. You always say that. You always say that this the last time. But you ain't leaving no more. Daddy your mind. The time is back. Cause I'm falling the door. Trying to block it. Daddy please. Daddy don't leave. Daddy no stop it. Go in your pocket. Go sign the pen and next to lock it. It's got a picture. This don't keep you sick. Daddy take a winter. I look up. It just me standing in the mirror. This fucking walls must be talking. Cause my eye can hear her. This day you got one more chance to do right. And it's too late. Now go up and just show that you love before it's too late. And just as I don't know what kind of a bed to adorn. It's fine. It's the honor that you're the city like. When you're When you are gone，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这是 Sima 带来的，他和另外一位男生他们两个的一起配合的一个，把 Ever 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改编成说唱版本了， 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如果觉得比较喜欢这一版的话，今天挑战新歌声可以扣一波三，他们是第三位出场的唱吧红人选手。 我们挑战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 是， 我觉得 When You Gone 这首歌也是我们在，就是也算是我的童年吧，艾薇儿的一首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本身艾薇儿就很酷，我觉得加上说唱之后更酷了。 是，大家刚刚在听完这三首之后，肖南宁他说这几首歌曲都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我觉得下一首我们推荐的应该是你喜欢的风格了，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2017年的大热单曲，前一段时间是 Billboard 刚出了最新的这个卖的最好的单曲销量榜，它是一直都夺冠的。这两年呢，真的是在大街小巷或者你开车的时候，导致我们做电台 DJ 很为难，不敢在节目里再放这首歌曲，因为放过太多次了， 大家听的耳朵都有茧了。 是。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英国说唱男歌手 Ed Sheeran 的 Shape of You， 他也出了很多的 remix 版本啊，合作版本啊，法文版本啊，等等等等，足以见得大家对这首歌曲的喜爱。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就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杨鹏飞机他们带来的一段合唱的作品 Shape of You， 来听听他们的演绎。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so the party'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arp, drink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To trust me, I'll give you the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art putting a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Now s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that's no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I feel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oh,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oh,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oh,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Come on, be my baby, come on.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You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oh, oh, oh, oh.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Shape of You 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杨鹏飞机带来的作品。在我们的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有这个我看一看啊，刚刚是谁来着？福生哥，他说这是一个人吧？这当然是一个人，可是他真的是在做合唱，因为你有没有仔细的听到中间的那一部分？真的叫陈慧玩，他自己一个人唱了两个声部， 是，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合唱，也是非常的精彩。 是，那你会发现他很奇怪的，他为什么要拿一个卫生纸把自己的那个耳机线那边包一下 吧？我觉得 是， 我有这种经历， 喷麦。对，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他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那天真的是亲测了一下，发现天哪，以我这样的唱歌水平，我就先不要把我的唱吧小号透露给大家了，这样以防我众多的试验的这个内容被出去。 来，大家快给鲸鱼扣四啊，扣五，扣五啊！刚才是我们的第四号选手，第五号选手就是我们的鲸鱼。 是，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今天呢，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打开手机上的唱吧这个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然后就可以点击直播进入到我们的热门，在国立九八二当中同步音视频的观看我们的这一期节目了。 没错， 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四位来自我们唱吧的新潮音乐作品。 大家究竟支持谁呢？ 是，你可以把这个顺序哈再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位选手呢是孙大哈带来的 全部都 是 你。第二首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周静的 Mama Knows Best 啊。 是，还有第三位是来自 Simba 的 When You Are Gone。 第四首是杨鹏飞机的刚刚我们听过的 Shape of You。 比较支持谁呢，就可以扣他的这个号码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当中来了。 对， 如果说他支持率比较高的话，我们真的可能会有把这个红人请到现场来哦。 对， 同样的要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呢，唱吧音乐人金纯小九真的是唱吧的大热门了，他要带着自己的新歌野花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18点准时锁定我们 FM 九八二，准时锁定唱吧活力九八二正在直播的内容， 就可以一睹小哥哥的真容了啊。 是，今天是小哥哥吗？你确定？ 不是吗？ 当然不是小哥哥啊， 是小姐姐们，太帅气了，这个小姐姐。 是，明天大家可能通常都是在这个 MV 作品或者唱吧上去听到他的歌声，看到他，但明天真的可以在现场看到他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提很多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就像刚刚的这位好同学，长这么帅我容易吗？关注我们活力酒吧，这样每天在我们直播的时候也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提示了。 是，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四位唱吧红人的作品，同样的到这个时段也要推荐一首来自啊，怎么讲，来自 freestyle 的鼻祖吧。 对，这个表情包的创始人。 这个鼻祖只能打引号，指的是 freestyle。style 的这个词让他重新火起来的这个人了， 对， 是吴亦凡。 你有 freestyle 吗？ 是，我们来看看他的这支 MV 叫做 Bad Girl。 这支 MV 其实当时刚推出来的时候也是半个娱乐圈震一震呢、因为基本上跟他关系好的或者说有过合作关系的这些明星 都 在微博上对他转发和支持了。 对， 而且这也是吴亦凡自己亲自参与作词作曲甚至 MV 拍摄的一支 MV。 我们来看看他的 freestyle 怎么样。 嗯， 因为吴亦凡在中国有嘻哈的这档节目当中特别好玩的是，他经常会在海选当中问选手说 你 会 freestyle 吗？你会 freestyle 吗？ 洗脑了这句话啊。 我们来看看 Chris Wu 带来的 Bad Girl 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呈现出来怎样的 freestyle 呢？ 我明知道你的微笑是毒药，可我还是尝了一口它的味道，直到最后才发现这只是你开的一个玩笑。 Guess you are a bad girl。 都是帅呀、啊。 他长得帅，唱什么都对。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潮音乐、刚刚有感受到吴亦凡的 freestyle 吗？是一支 MV 过后呢，今天进入到我们的有故事的好同学。是，同样今天要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潮音乐、但我本人真的是没有听过，不过这个歌手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陆一啊，陆一这个歌手也是非常的就是有故事吧，我觉得也是从小的时候呢，也是从上海移居到了这个洛杉矶，然后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呢，发现对这个说唱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之后呢也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和很多的朋友开始录一些 demo， 然后后来也是一发不可收拾，也是进入到非常专业的一些什么名堂唱片，开始继续接触自己的这个说唱音乐。而且在15年呢也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专辑《男孩》，这个专辑里的很多的歌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而且音乐的跨度非常的就年代跨度非常的大，但是都讲述了他的成长的故事。 是，虽然年纪轻轻哈，但是陆一现在已经作为内地 Jazz Hip Hop 的一个代表人物了。 没错， 他的一些特点呢就是比较喜欢用一些歌词来表达比较琐碎的生活场景，而且音乐气质是非常优雅的，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可能 Hip Hop 或者 Freestyle 就会很吵啊， 印象中不太一样。 是， 而且他的歌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可以概括一下，就是可爱。因为他的很多的歌吧，我觉得带有那种就是男说男生俏皮不太合适，但是总感觉就是听了之后心里就感觉啊，我要跳起来，我要飞奔那种。 你是要上天吗？这是来自陆一的很可爱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像休假是那种心情。 Flash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lright，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I know，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 一首很可爱的歌，如果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跟张彤刚刚在直播间里玩起了童年的小游戏。谢谢君姐，君姐跟我们说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哈。还有肖南宁说感觉他的声音应该是像说陆一吧，他的声音有点像谢顶。君姐问了说我们每天什么时候播出呢？还要再次推荐一下我们节目， 18点到18点45分，各位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关注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如果想要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要告诉君姐哈，明天希望你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了。我们依然是在唱吧进行直播的，因为明天有特别大牌的唱吧红人要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做客了，是真人来到现场唱 live 哦。是的，君姐问说跟广播同步吗？当然呢、如果你在北京地区的话，通过 FM 982在收听我们节目，想要看看今天主持人长什么样，嘉宾长什么样的话，直接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有一个直播板块，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热搜榜上，我们是长期占据着我们的热搜榜的一个榜单的榜首哈。 是的，今天最后给大家送上这首很可爱的歌，是来自我们的说唱歌手陆毅的歌曲，也作为最后的一首结尾吧，和大家 say bye bye 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明天锁定哦，明天一定要在哦，拜拜了。 陆毅的